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又跟您准时相聚在这儿了，我是主持人韩健。今儿个呀是清明节假期的第一天，在追忆亲朋好友享受假期的时候呢，也别忘了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近十年来啊，一些相声界的老艺术家相继去世了，想到他们曾经带给咱们的快乐啊，我觉得更应该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对他们表示怀念。没想到啊，爱家小区的小何一家和我还真是心有灵犀。 老公，你知不知道那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呀，他还有个外号叫拼命三郎呢。 知道啊，那拼命三郎啊是形容人家在台上演的时候特别卖力气。 那真是台上台风好，台下性格好。 可不是吗？哎，你看高英培夫妇俩人结婚近40年从没红过脸，那才叫做家庭和睦呢。 可不是，相声圈里有名的模范夫妇，和睦家庭。为什么呀？你看看人家高英培老先生，每次出外演出都受到热情款待，可是呢，不管多好的饭菜佳肴，也不管多高级的宴会，他都不吃饱，留点肚子。 哎，干嘛不吃饱了呀？ 人心里算计着呢，老伴儿还在饭桌前等着自个儿呢，所以呢，吃一半他就往往悄悄的起身离座，溜回家陪老伴儿一起吃饭去。 高英培爷爷是总想溜回家，可爸爸总想溜出去。 人高英培夫人叫什么？乔凤楼，人原来是唱京韵大鼓的，比高英培红的还早，十几岁就红了。可人家不但没嫌弃高英培，还毅然跟高英培结了婚。当初全靠人女方收入养活全家一大家子，高英培自己都说，哪怕对妻子有一点不好，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 嘿呦，这熟悉的人啊知道他们是感情好，这要不熟悉的，这还以为这老爷子是妻管严呢。 生活中的高英培不但家庭和睦让人称赞，他自己这兴趣爱好也相当广泛，像什么钓鱼啊、栽花啊，哎，样样都行。2007年高英培老师因病去世，这对于相声界来说是一大损失。所幸的是啊，他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其中呢就有不少关于花鸟鱼虫的相声段子。下边咱们来欣赏一段高英培和他的徒弟孟凡贵合说的宠物。 一段是一段的内容， 哎， 一段是一段的意思， 都不一样。 今天的相声不错。 嗯， 太阳冲出来是红似火， 嗯， 出了进去老有我， 老是咱们六人。 孟凡贵 是我的名字。 我给你提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今年是什么年？ 这您还用问我吗？ 你说 今年是狗年， 狗 年，去年是鸡年。 哦哦， 也就是说鸡下班了，今年该狗值班。 对，我们中国的农历年历啊，它以12属性为定， 12种动物。 请大家注意，这12属性各有一缺。 怎么叫有一缺呢？ 它都是生理上短点东西。 是吗？ 哎， 我可没注意过。 你不研究？ 您说说 啊。 这个子鼠 啊， 这鼠没有什么？ 鼠无脑。 鼠无脑？ 耗子没脑子。 怎么没脑子呢？ 您常听有这么句话吗？ 哪句？ 这人属耗子的、 啊、 没脑子，撂爪就忘。 哦， 真这样？ 是吗？ 耗子在洞里头啊， 啊， 给自己算 算什么呀？ 哎呀，我今天饿呀。 嗯， 我出去得找点食吃 啊。 我出了洞就奔西。 为什么奔西呀？ 西边有粮食。 嗯， 我不能往东。 东边怎么了？ 东边有猫。 算出来了。 算出来了，算得挺好。 嗯， 一撂爪忘了。 哦， 出来就奔东边来了。 你瞧瞧， 东边有个猫，喵。嗯，吃了。 这叫耗子 鼠脑。 那么这个老虎没有什么？ 虎无相。 什么叫无相？ 老虎没脖子。 谁说老虎没脖子？ 那当然了，连脑袋带脖子一边粗 啊。 有这么一句话， 哪句？ 老虎不吃回头食。 是啊， 这就是道理，证明他没脖子 啊。 老虎不会回头。 哦， 他不是不吃回头食， 那是 他没脖子，他回不了头。 哦， 这叫鼠虎 无能无相。 哎 啊，您说说这个狗没有什么？ 狗无味。 狗没有这个味？ 不是，没有味道的味。 哦，狗不知道味道， 香的臭的随便吃。 哎， 这可是过去。 现在呢？ 现在不是了。 现在怎么样？ 现在狗叫宠物。 您算说对了， 是不是？ 现在很多人都养狗。 没错， 而且特别的宠爱。 哎， 不过我跟您说啊，养狗您在郊区养。 哦， 北京市政府1986年就有规定， 是 不让在市区里养狗。 有这规定？ 有啊。 嗨， 怎么了？ 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啊？ 早跟您说怎么着？ 我就养两条狗。 怎么着？您养着两条狗呢？ 两条。 是啊， 一条雄性的，一条雌性的。 您说一公一母不是就完了吗？ 不能那么叫它。 为什么？ 我这狗是进口货。 还进口的？ 打国外来的品种，坐飞机来的。 啊， 我不能叫一个锅一母，叫一锅一母对他老人家不够尊敬。 您瞧瞧， 我必须得叫雄性雌性。 您那狗是怎么来的？ 坐飞机。 嚯， 麦道八二 啊， 我都没坐过。麦道八二什么样我不知道。 嗯， 就光听人说麦道八二有146个座位。 哎， 那次那班机带来148条狗。 怎么还多俩？ 其中就有我两条。 哦， 一个雄性一个雌性。 嘿，挺好啊。 哎，俄罗斯的品种。 嗯， 那个雄性。你是听不舒服吧？ 不是，您就说说这个雄性跟雌性。您给那狗起什么名字了吗？ 起了。 叫什么？ 还是按你说，咱就说郭母。 公母 啊。 您就说说那个公狗叫什么？ 公狗它是俄罗斯的品种，我起的是按俄罗斯的语。 俄罗斯语您说说叫什么？ 你听得懂吗？ 能听明白吗？ 伊文托夫斯基。 耶，多绕嘴这名字。 伊文托夫斯基。 您再说说那个母狗。 有点日本血缘。 那叫 小里本木子。 小多别扭呢。 这俩狗不一样的价钱 啊。 我一共花了23000。 这公狗多钱？ 10000。 那母狗呢？ 13000。 哦，比那公狗还贵。 在我们那个楼里您打听23000就是我。 嚯，23000就是您。 哎，外号叫23000。 太有名了。 这俩狗到我家来以后，我就好好培养它。 怎么培养？ 叫它了解咱们中国的国情。 嚯， 每天晚上陪着我看电视。 这狗它能老是坐那儿跟您看电视吗？ 你得想辙呀。 想什么辙？ 给它预备吃的。 预备什么吃的？ 一盘糖醋排骨。 啊， 一盘酱牛肉。 比我吃的都好。 这俩狗真通人性。 怎么通人性？ 那天我刚把菜摆那，你瞧这俩狗。 嗯， 一个狗叼着一块就奔我岳母那儿去了。 上那儿干嘛？ 尤其那个伊芬托夫斯基。 嗯， 拿那爪子叨我岳母的那裤腿儿。 啊， 叨过去问我，太讨厌，去，他还咬。待会儿一瞧，哟，怎么回事 啊？ 我岳母一伸手。 怎么样？ 这俩狗把吃的搁到我岳母手里。 嘿， 感动的我岳母啊，脸儿都白了，直夸我， 夸你训练有方。 哎，看见没有，这俩狗比你都疼我呀。 你岳母啊，那是骂你呢。 我倒不理会儿。 还不理会儿呢。 那天我给他们过生日。 哎，您等会儿。 啊， 这狗又不是在您这儿坐的月子，您怎么知道他生日啊？ 他来我家4个月了。 来4个月就过生日？ 猫三狗四嘛。 你要到他这儿都新鲜。 来了之后给他捯饬。 怎么捯饬？ 过生日给他洗澡， 给他打扮打扮。 哎，母狗我给用洗发香波。 瞧用这东西多好啊。 给他洗，洗得干净，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嗯， 给他梳小辫。 哦， 给他梳了8个小辫。 嘿， 中间留一桌弄的定发胶，嘣拿吹风给定尖，定起来之后给他打眼影， 还给抹眼影。 嗯，打眼圈， 呵， 打蓝眼影， 嗯， 绿眼圈， 啊， 给他抹口红， 嗯， 嘿，捯饬完了，您再看我这小母狗， 漂亮多了， 变狐狸了， 变， 什么模样那是？ 公狗。 公狗怎么给捯饬的？ 公狗毛硬。 那怎么办？ 我找了把推子。 啊， 洗完了澡之后，我给它推推头。 推什么头？ 推了一个，我就给它推了一个，板寸。 甭问，照我这脑袋推的是不是？ 差不来零。您别误会，不是您的，我是按照那美国职业篮球队员那发型给他推。 啊，按照那推的。 哎，对， 给捯饬好了。 捯饬好了，捯饬好了，请他们喝酒。 哎啊，还让这狗喝酒？ 还让这狗喝酒啊？这狗可能喝了。 是吗？ 嗯， 这公狗喝什么？ 二锅头。 嗯，母狗呢？ 扎啤。 扎也难怪，俄罗斯过来的酒量都大。 我端起酒杯来跟他俩说，你们两只狗， 嗯， 为了庆祝你们的生日，祝你们生日快乐，干杯。 好，我们跟这狗干杯。 嘿，这狗能喝 啊， 越喝越有意思。喝了喝去一看，嘿，小母狗来劲儿了。 怎么了？ 小公狗脸红扑扑的。 啊， 哎呦，小母狗直冲我飞眼儿。 你瞧 呀， 啊， 他还懂得调情。 那公狗呢？ 冲我呲牙咧嘴。 吃醋了？ 有那么点意思。 啊，好， 真有那么点意思。 真好。 冲着我要说话。 说什么呀？ 玩去。 玩去。 俩人打得不可开交了， 打起来了。 哎呦，人喝醉了撒酒疯 啊， 狗喝醉了照样。 是啊。 哎呦，你瞧打的，不可一地的狗猫啊。 我跟您说呀， 啊， 您养狗还是没有经验。 谁告诉你 养狗不能这么养狗？ 嗯， 您让大家伙听听， 嗯， 那狗打外边过来叫什么？伊文托夫斯基。 啊， 嗯，叫这名字叫着多闹得慌。养狗，你这狗打外边引进来了， 嗯， 它是小狗， 嗯， 你先得给它起一名字。 起名？ 哎，你得给它起名。起完中国名，你起中国名，咱们中国狗叫什么？小黄啊，黑子呀，叫棒棒啊，这好听。你给它改名字，它慢慢的就行了。 太庸俗，哪叫这名字？叫小黄啊，棒棒，多难听啊。 那叫什么呢？ 但是您倒给我的启发 啊， 我是得给他改名字。 您改名字就好了。 因为我跟他不懂啊，这玩意儿 啊， 改名吧，改名他慢慢就懂我的语言了。 哎， 还真有了。对，给他改名 叫什么？ 公狗啊，叫他凡凡， 好听啊。 母狗啊，叫他贵贵， 多有意思呀。 哎，我一叫凡凡 啊， 哟，这小公狗摇着尾巴就来了。 你瞧， 往那一呆，等着吃的。我一喜欢这龟龟， 嗯， 小母狗嘿窜着就过来了。 你瞧多有意思。 我一高兴叫俩， 那怎么样？ 凡龟， 哎， 过来。 哎，拿我开心是不是？ 有你什么事儿？ 把我名字给那狗搁上了。 你别误会，借你的名儿。 借我名干什么呀？ 同学们都知道您是大腕儿。 什么大腕儿？ 我一叫您名字，一拍叫这狗，这狗就变大腕儿了。 那要用您自己的名字，明儿这狗腕儿不是更大吗？ 用我自己的名字 啊， 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 叫什么？一个叫英英， 多好听。 一个叫培培， 有意思。 我老伴儿在厨房里叫我 啊， 英培 啊， 过来撒。俩有尾巴的，一个没尾巴的。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欢迎您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马三立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了，生前给无数的观众带来了欢声笑语。也不知道在那边过得好不好，不来个信儿，没网线的是怎么着？不应该啊，现在无线上网也挺发达的，也可能是忙着开粥厂卖挂票，或者又跟谁逗着玩呢吧。您可能听出来了， 刚刚我说的都是马三立先生生前的经典作品。这不，喜欢曲艺爱听相声的小何跟佳佳也聊起了马三立先生生平的趣事。 每次我听马三立的相声，甭管是单口对口，我都觉着像隔壁家爷爷在和我聊天。 嘿，你还别说，这马三立先生在生活当中啊，还真跟那隔壁家那爷爷一样。 嗯，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孤寡老人还是蹬三轮的，都平起平坐。 嗯，马先生啊，经常上了养老院看老人，而且呢，这养老院虽然啊硬件设施良好，感觉很舒适，但也难免透着这老人们呀、啊、这寂寞的气氛。 嗯，那时候马老的老伴儿已经去世了，可能是也感觉到了老年人这种孤独，他就常常到养老院现身说法，大谈老年保健，总把老人们逗得是哈哈大笑。所以马三立先生和养老院的老人们的关系特别好。 那边有一次老人们呀特别不舍得放他走，一个那矮个的胖乎乎的小老头凑过来，翘起脚跟在那个马先生耳边悄悄地跟他说呀，你呀别走喽，这儿啊有很多老太太，找个老伴很容易 啊。还有这事儿呢？那马老怎么答的呀？ 人家听了用眼角往四周那么一扫，一本正经地问那小老头，怎么着，你要对我施美人计？ 太逗了，真希望将来有谁呀、啊、能把他平凡而又伟大、心酸透着幽默的一生拍成电影，肯定好看。 您别说，马三立先生的一生还真是具有不少传奇的色彩。1952年的时候啊，常宝坤就是小蘑菇啊，在朝鲜前线刚刚牺牲，马三立就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在坑道里、山坡上，在敌人的炮火声中，马三立的相声给战士们带来了欢笑。时间过了这么久，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啊，还珍藏着马三立的剧照呢，可见他跟他的相声是多么令人难忘。下边啊，咱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擅长的传统单口相声《打油诗》。 我给大家说个笑话吧，说个传统笑话。传统笑话，这是我在年轻时候刚学徒时候学的这个相声，多少年没说了，咱们说一个传统笑话。就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啊，那个年头这个念书的人呢都要进京赶考，甭管说是举子是秀才了，都是秀才呢必须中举人，中举人以后到进京赶考。那有这么哥四个，这四个人啊那目的呢都愿意啊考上举人，考上举人以后呢再到进京能中个进士才好，几个人都是秀才。哥几个呢性情不一样，这哥四个，大哥呢人性好，徐子方救的援，二哥呢忠正耿直，三爷有点啊有点奸坏，奸懒馋滑，这老四呢有点啊憨憨傻傻。你说真傻吗？又不是，傻子还能念书吗？还能有学问吗？说话迟钝，贵人语话迟，老爱少说话。这哥四意见不同，这老三呢就不愿意带老四去。大哥二哥，咱们这趟北京这一路上连吃带住挑费可不小，咱们多带一个人可是脚管可挺大，咱们他别去了。老二向着他，老二这人耿直，怎么不让他去啊？去都得去，一人有福拖着满屋，咱们哥四都去，嗨，去一个白耽误去，你就甭管，你都中不了，他想去仗中了，他有造化，傻，你瞧他傻，他有福。哦，好好，傻人有福，哎，傻人有福。这可这样，咱们到这是不是服气不服气的，咱们得凭学问，咱们先在家考试考试行不行？大哥出个题，咱们做点文章，咱们说几句诗，说得上来咱去，说不上来像这个你说带他干嘛？好啊，成啊，说吧，大哥怎么样？大哥大爷这随方救援怎么都还、哎、好好成成成，咱们这样吧，来个打油诗吧， 一人说一句，成不成？谁先说？那我说我先说吧。我说咱们弟兄四人奔京城，七个字，弟兄四人奔京城，一人一句，够折就行，打油诗。二哥说好，我说啊，起早睡晚为功名。我说怎么样？行行行。老三，你的了。这老三憋着一肚气呢。我说啊，但愿四人都得中。这是闲话，这是。你的了。老四本来就不爱说话，这一挤的呢，更愣了半天，说不出来。说啊，怎么着？命还怎么着？完了，怎么样？我说不行吧，这一个字，这哪成啊？算了吧，你别去。哎，二哥说行，好，他这好，简而明，简而明。你说但愿四人都得中不行，得命，你没那命运不行。有福有造化，这说一个字这事好，走走吧。好，四人走，走着吧，小行夜宿西天可饮吧，奔京城吗？走着道说，咱们解着闷儿。好，说远远望见一村庄，大哥呢随便就这么一说，远远望见一村庄，二爷呢跟着就来了，黎民百姓里边藏。你，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你的了，问，怎么着？我二哥，您瞅瞅，您瞅瞅，要一个字，真要简而明白。对呀，有理呀。嗯，你说不知张罗和李赵吗？让你问呢。 您刚刚听到的是马三立说的传统单口相声打油诗的前半段。马三立先生的一生啊，都是属于相声的，光是他那长相，就会让人联想到相声。消瘦的身材，自称体重从来没超过100斤。浓密的头发永远梳成中分，细小的眼睛配套的是一对大耳朵，只要他一张嘴，包袱滔滔不绝，由不得你不乐。哟，一转眼啊，时间过去一半了，咱们的快乐合家欢稍后再继续，韩健在下半期节目当中等着您，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三月走过流星洒落，恋人们匆匆，我的爱情问从不懂，翻阅昨日仍有温度，梦成的心事恍恍惚惚已经可是你还无法说，惊觉